原来生活好快乐。 刘远芬、周少祥，每日健康一小时。 嚟到时间系9:08啊，先同我拍档打声招呼先。早晨啊，周少祥，周晨祥哥。 早晨，今日同你一齐真系开心。 梗系啦，头先黄玉彤咧，佢自己拥有嗰个钟头，我依家都揽翻住，死都唔放俾佢嘅咁样吓。咁啊，当然啦，喺每个礼拜一嘅时间啦，通常我哋都会有一个新鲜嘅开始嘅。我用新鲜两个字都系啱嘅话，因为有啲朋友就话啦，星期一啦 ，Blue Monday 啊，翻工好辛苦，咁我好想带一啲新鲜嘅资讯啦。新鲜嘅空气啦，新鲜嘅感觉啦，同埋新鲜嘅点讲啊嘅动力啦，系咪都系新鲜嘅？你冇嘅，我俾你，希望我哋尽量俾多啲啲听众，好唔好啊？ 生活要好快乐吓，生命系要嚟，英文系 celebration， 系一种庆祝嘅，我哋系要欢欣，即系样嘢都咁好。你觉得呢个世界好咧，你条命就好噶。 系啊，个心态好紧要。我头先咧，即系喺7:00开麦嘅时候，我就讲啦，早几日咧，我见到个女仔危坐咗喺一个天堂嘅大厦嘅外墙。真系，其实佢条脚咧就吊吊揈，系系，系佢条脚就吊吊揈咗喺嗰个即系我谂嗰度我系16楼，我望埋，系22楼，我望埋佢，咁佢同我同等高度啦，佢只脚就吊咗出去22楼嘅外墙外边啦。咁我佢冇嘢噶，佢唔系自杀噶，只不过佢觉得。我唔知佢觉得咩，只係我睇落去佢好似好悠闲咁样坐喺度。咁我自己就等佢担心啦。咁我个生命，我觉得生命好矜贵嘅。如果有啲咩事真係唔知点算啦咁样。咁不过即係都系头先因为啱啱讲开就係、我哋生活呢其实都系有开心有唔开心嘅地方，要珍惜当下，呢个好重要。所以咧，我都好珍惜同阿祥哥倾下偈啦。咁你一嚟到，你就杀我一个措手不及，你就话喂，今日我哋讲下呢个选举好唔好啊？咦，你应该唔讲选举嘅人嚟嘅吓？ 系咯，而家全程都讲紧跑马仔啊嘛。 跑马仔， 边个就会宣布咁样之类。我就觉得咧，有一点咧，冇人讲啊，应该 系乜嘢啊？你有啲独特嘅观点。 就系将来我哋边几位出选都好啦吓，佢哋有冇绿色政纲先？ 唔会有人关心到呢个部分。 你就系咯，我哋如果全香港都唔关心咧，就永远都唔会有一个绿色少少嘅特首噶啦。香港嘅未来吓，就其中一样咧，就系决定嗱。而家其实讲真啦，好老实讲啦，大家都唔好咁天真啦。系好政治化嘅，就系将来咧，唔知边个上边阴点咧，就系边一个咁，我哋当咗系先啦。咁但系嗱，边个做都好啦。将来我相信留翻俾香港嘅遗产，到佢退任嘅时候，佢都唔会做几十年噶嘛？吓，香港会唔会好啲咧？咁其中一样就系佢哋对于香港嘅环境啦，香港我哋生活嘅空间啦，有咩贡献咧？人哋而家外国边一个去选做元首咧，都有绿色政纲噶，即系话如果我上咗任咧， 我就点样减排啦，系嘛？ 农业政策啊，土地运用啊，交通。运输啊，等等等等吓，同埋我哋点样可以食得好啲？呢一啲系我哋市民好关心嘅嘢啊嘛。嗱，我就回顾下，我哋以前三任两任加埋而家三任嘅特首， 系 边个绿色啲啊？嗱，冇人讲呢啲嘢，点解我哋唔讲咧？吓，我而家 你分析下， 分析系啦。阿董先生，我未见过个真人，但系咧，我就从来未听过有任何报道系佢有绿色。嘅表現咯，佢又唔會去耕下田啦，佢又唔會關心下有機菜啊，佢都冇乜土地政策，其實搞到好和啊，真嚇。咁即係從綠色嘅角度嚟講咧，佢又真係對香港冇貢獻咯，唔好意思嚇。 即係喺綠色嘅角度， 再加上佢嘅背景啦，佢係航運嘅出身嚇，嗰啲咧都唔係咁綠色嘅即係咩咯？其實香港我哋空氣咁污染咧，就多謝嗰啲咁嘅遊船啦，即係訪港嗰啲。同埋即係航運界咧，對香港係喺呢方面係都幾破壞嘅。咁呢個係董先生啦，阿曾生啦，曾生有咩綠色嘅嘢令我哋諗起啦？嗱，佢養錦鯉係咪？ 好似係喎。 係咯，佢係啊，佢中意養。咁呢個如果你係用比較環保嘅方式去養咧，都係一個好好嘅消閒。咁仲有咩啊？佢有冇佢喺禮賓府有冇種過菜啊？好似唔多聽。 咁一定冇啦。 冇係啦，即係嗱，即係咁咯。佢有冇 杜鹃花有？ 杜鹃花有， 但唔系佢种嘅，系年年都喺港督以前嘅港督府啊嘛。 系咯，嗱，佢有冇即系喺卫生方面做过咩？冇乜喎。 好啦，曾生咧，嗱，我申报利益先，我同佢握过手。 系曾生，你握过手。 好啦，阿梁， 咁我都同佢食过饭，咁我都申报一下，因为做记者啊嘛。 梁生，我申报你一下先。阿梁生咧就摆出个形象咧，就系我哋佢系好中意种嘢嘅， 佢中意种花，亦都有时种下菜。 系啦，咁呢个系真嘅，因为咧喺好多年前我去过佢屋企咧，就真系查证过。咁啊，即系就疑似僭建嘅情况下咧，佢系同埋咧，佢系参与过阿长哥做主席嗰个福田咧，佢系有份嘅。 嗯， 咁嘅样呢个 而家仲有冇份啊？ 而家好耐未听过有联络啦。咁我哋都避嫌啦，系嘛？好嗱，点我点解咁讲咧？就系佢嗰阵时咧，我哋对佢有寄望咧，就系香港嘅农业政策会搞翻好嘅。佢中意种菜啊嘛，佢真心系就系中意种菜，我知道噶呢样。佢有冇时间种啊？又唔知啦吓。咁不过就系喂呢，而家搞得好差喎，吓就系做咗啲嘢。佢揾咗陸公衛去幫手，咁但係即係都喺默默加埋做一啲嘢嘅，但係對香港有好多嘢應該做，但係政府由於好多嘅原因又唔做啊，同埋太多嘅利益集團啊，咁做唔到嘢咯。好啦，咁下一任啦，而家我又問你啦，而家我哋咁多位據說熱門就將來會係跑出嘅。有边位系绿色啲咧？你话啦， 我觉得咁耐以嚟都冇人提倡要质询佢哋喺呢个部分。 你要质询佢哋咯， 咁所以我睇唔到有咩人有特别嘅绿色嘅意向。 有边个话俾我哋听？我搭公共交通工具噶，我都唔乱揸车噶。有边个话俾我哋听？我食素噶？冇啊！嗱，而家我哋就知道系咪？你问我而家个评分咧，只有一个咧，一位咧，我觉得佢生活系好唔绿色嘅。就系阿曾生咯。 系因为饮咖啡系嘛？ 饮咖啡就唔系死罪嚟嘅。 我都饮紧咖啡。 佢又娶咗好多其他嘅嘢，就系唔系个基层，唔系个咩咯。咁其他嗰几位咧，我系等紧佢哋讲嘛。咁我哋要逼佢哋讲咯。嗱，我 要有呢个社会嘅气氛啦。 系咯， 要有社会气氛。 系咯， 因为我都同意阿长哥讲，其实呢个社会想选啲咩嘅政治人物咧，同个社会好合，好结合嘅。咁可能我哋日常其实讲真，有几多人好绿色啊？多咗呢个意识，但系真系身体力行上面咧，都系叫做少噶。 咁又咁讲喎。嗱，今日有段新闻咧，就系话因为咩话元朗嗰边要起个单车径咧，就要斩三棵老树啊嘛。吓，咁啊啲人就只要有人出声话唔好斩啦，我哋就兜远啲啊，就整啊。政府点解你唔谂呢啲嘢啊？咁样呢个系好事咯，民间都有声音。即系十年前冇噶，边下就斩棵树咪斩咯吓， 明白 系咯。即系前几个月你都记得啦，搬行道嗰四棵树咧斩咗，啲人 view 下。 第二日斩咗都 系啦， 冇错嘅。 系啦，二十年前啦，你斩400棵都冇人出声啦，系咪？ 系 咁咪好咯。即系民间都大家都出声啦，都知道啦。 但我都好希望嗰个民间出声系真系因为真心认为呢几棵树好紧，好有嗰个保留价值，而唔系因为政府做乜嘢佢哋都要反对。我觉得而家咧，即系头先你讲佢哋好绿色，我心里边咧我都有好多10万个问号，系真系好绿色啊？因为你真系因为政府施政而去即系反对咧咁。咁当然啦，即系亦都正中咗阿长哥你嘅下怀啦，就系喂就系要反对啦呢啲嘢，因为保护环境。我希望是真心的，咁我哋个社会先有一嚿咯， 系 嘛？咁啊，当然啦，今日有冇古仔听啊？今日冇古仔听，听呢个古仔噶 咯。呢个古仔啊，今日就系要讲呢个古仔。 系啊，今日我哋就先介绍下呢位嘉宾先啦，好嘛？ 未介绍之前咧，我就讲少少背景先啦。点解今日会无啦啦请一位嘉宾嚟讲佢嘅古仔咧？就系最近呢几个礼拜咧，长哥收到好多嘅，唔系投诉吓，系要求啊，都系癌症噶，以前我长哥都讲啊，个礼拜都收到至少一个啦，一系电邮啦，一系 WhatsApp 啦，一系打嚟电话嚟我公司啦，各式各样嘅途径嚟电台啦，嚟问我边个生咗癌症啊，或者我自己系啊，你哋帮唔帮到手啊？听讲你哋话咧， 食生点点点啊， 食走啲癌症个系咪真噶？有冇其他嘅方法啦？咁啊，好多都问我下个礼拜又要做手术啦，做定好定唔做好啊？做咗之后系咪有咩可以保养啊？即系问好多呢啲问题。咁啊，长哥又唔系做医生。 我有乜条件，有乜资格去去？ 当然咯，系咯，即系喺呢个范围里边，我哋就真系只系从自然嘅角度去出发啫。 吓，咁啊，你又唔系即系有有时候觉得见死不救，佢哋成日写到话跪求周博士救我阿妈咁嗰只。咁我又唔知点做， 系咯。不过头先你讲咧，我自己呢几个礼拜里面咧，都有个好朋友突然间知道自己有鼻咽癌，亦都去到第即系后期一啲嘅啦。跟住都同我讲佢要做嘅化疗啦，做嘅电疗。我心里面听完之后，我就好肉赤啦，因为我哋都知道，如果做完电疗同埋化疗，佢嘅口腔咧基本上都烂晒啦。跟住嗰条路好漫长啊，咁所以你话，今日你讲呢个话题，请嚟呢位嘉宾，我觉得好有意思，大家都可以听下喺呢一个所谓传统我哋讲。讲西方嘅即系治疗癌症方面之外，仲有啲乜嘢？我哋喺日常里边，我哋能够自己做得到嘅嘢咧，我谂呢个系好重要，系咪啊？ 系咯，系咯。咁啊，越嚟越多人咧喺我哋身边咧吓，就真系睇佢有奇迹。咁就唔止一个，而系两个、三个、四个、十个、八个吓，真系食好咗。嗱，当然啦，你癌症通常都几复杂嘅，又系好简单嘅。常哥嗰阵时喺呢个节目度讲过啦，癌症嘅人有一种特征嘅，你改变咗嗰种特征咧， 一种特征 系啦，你就冇资格生癌嘅， 真系 系啊。 咁呢个特征我好想知道，我有冇呢种特征噶？ 你未听过啊？ 未， 我要同你讲啦吓。你有冇听过 A 型人格同 B 型人格先？ A 型人格同埋有听过，但系冇深入了解。 A 型人格就系我呢种啦，急急急急急，快快快快快，多多多多多，乜嘢都做好多好多嘢嘅，由朝做到晚嘅，讲嘢好快好快，食嘢好快好快，行路好快好快嘅，咩都急嘅呢种人咧， 叫 A 型人格。 系啦，呢 A 型人格就会咩病咧？心脏病咯，高血压啦，中风啦，系呢啲啦吓。咁咧就我就系噶啦。其实咧，我20几年前咧，就有人睇我嘅耳仔呢度有条线咧，个耳珠嗰条线一睇就知啦。你个心脏有事吓，你再唔改咧，你就过唔通噶。所以嗰只系真噶吓。咁咧，所以长哥又要讲慢啲啦。当我讲慢啲嘅时候咧，我电台咧拍档就话：长哥，你今日唔舒服啊？ 系咩？ 系 我又冇感受过。 你觉唔觉得我讲嘢好快啊？ 我 唔算喺电台嘅标准就唔算快啦。 系，但系你一个好急嘅人嚟嘅， 我系一个 系都急，都今日 做好多好多嘢， 系都系好急 得快吓，食又食得快。 咁 B 型咧？ B 型就啱相反 ，B 型就系猪油包， 系猪油包， 慢郎中，踢佢喐喐，唔踢佢都唔喐，嗰啲啦，做好少嘢，冇所谓咯，即系 hea 型啦， 好 hea。 咁我成日就话咧，啲人咧永远唔会生心脏病噶，系佢老板心脏病。 咁但系头先你讲生癌咧， 系啦，生癌咧，长哥发明嘅 C 型人格啦 ，C 型人 C for cancer 你有冇留意？生癌嘅人有乜特征嘅？ 忧郁啲，唔开心嘅成日都会 唔开心嘅人咧，嗱，中医都讲啦，屈出嚟啦，屈好多病嘅，点解会癌症咧？唔开心咧就唔会生癌嘅，唔开心加一样嘢就会生癌。 系乜嘢？ 你话咧？ 食得唔好？ 唔系，你有冇留意咧？人嘅形容啊，即系一阵嗱，我哋问下我哋呢一位嘉宾啦吓，你觉唔觉得生癌嘅人咧，一听到话阿边个生癌咧，哎呀，点解系佢嘅？佢都好人嘅，系嘛？好人㗎喎、啊、多数系好好人㗎喎一阵间我就问下报生人有冇话你好人啊呢样呢就好危险㗎。 就系屈出嚟㗎啦可能有好多嘢系屈住喺心里面。 就系嗰啲人呢要扮好人即系佢系有心㗎佢系好心㗎我有爱心㗎但系佢要装到系冇事㗎。即系话我掂噶 ，I'm OK 吓、嗯，几时轮到我啊？嗱，你俾十样佢做，佢脚骨一声吞晒，你闹佢咧，佢又话哦冇事，笑下咁样吓，走翻埋喺里边嘅，就 系 呢一种人咧，就系唔会同人哋讲心事嘅，即系冇乜亲密嘅人可以成日去有咩吓。相反有啲人咧噼里啪啦嘅，哇成日都有佢讲嘅，有咩事啊？唔一唔开心啊爆晒出嚟，嗰啲人咧，嗰啲傻大姐咧就永远唔会生癌。 系，咁我属于属唔属于 A B C B？ 我认识你未够，我问你一个问题， 好试 试你系咪真系有亲密嘅朋友，男又好女又好啦？你有咩事就成日都同佢讲， 会啊， 好似喐啲就打电话俾佢，哎呀，我而家唔 开 心，我今日又死只死猫嗰只，咁你唔会生癌？ 系，我会翻去同屋企人讲咯。 仲有另外一个因素嘅，咁我一阵间嗱，想唔想听？我一阵间我想亲口直接问我哋嘅嘉宾，一阵间我问佢。 好啦，咁阿布生，麻烦你忍耐一阵，阿荣哥啊，一阵转头翻嚟，我哋同你详细倾啊。 原来生活好快乐。 嚟啦，长哥你介绍啊。 每日健康一小时。 等你嚟啦，祥哥你介绍 啊。好啊，今日我请个嘉宾咧，就系阿布生，佢叫布耀荣啦，叫你荣哥好嘛？ 哦，好嘅。 早晨啊，荣哥。 早晨。 咁咧就我点样识荣哥嘅咧吓？其实我哋见过两三次面啫，三次到。 我好多时都上嚟食餐嘅，系嘛？食生嗰啲餐。 哦，不过我就唔系成日喺度。 唔系啦， 我成日都唔翻工啊。佢开始变成 B 型人啊。 因为自从系过咗年之后，我都一路咁上嚟嘅。 我又唔系时时嚟啦。好多客咧， 弊家伙，佢冇人知道佢好少翻工噶，佢今日知道啦，系 好啦，咁啊，咁咧就后来就啲同事话。喂，你要识呢位布生啊，佢嘅故事咧，你要听啊，好彩，真系好神奇啊，咁样。咁我话，咁啊要识咯，咁啊，咁我就听下布生啊，佢啊就系佢嚟讲个故事咧，就令我觉得，哇，真系要多啲人知咯，因为正如头先我讲啦，阿祥哥都好关心癌症嗰啲嘢，就唔系因为我特别系八卦或者咩啦，就系喺二十几年前咧。你知我做翻译㗎嘛，我写专栏㗎嘛，就接触咗好多喺西方关于即係健康嘅资料啦，关于啲西医点样去处理各种嘅病症啦，尤其是癌症啦。咁我写咗两本关于癌症嘅书。咁好多人嚟揾我啦，一路继续咁样吓，你知啦，啲人会觉得，哎呀，我都要求救无门啦。香港又唔系有好多另类嘅声音可以问咁样，睇咗本书嚟问我，咁我就越揾越多，越写越多。有时就系开啲班就讲下咁样啦。咁所以咧，我就好想多啲了解，同埋咧就真系越识越多啲人咧，佢哋唔去西医做嗰套嘢咧。就係會醫翻好嘅喎，嗱，好少有人去深入去研究究竟人點解會好翻嘅咧，係嘛？咁咧，於是咧我就搜集到就更加多嘅資料咧，就係、是、好得翻嗰啲人同係好唔翻嗰啲人，即係走咗嘅，有乜分別咧？嗱，你話有乜分別咧？ 好得翻嘅，我谂系生活佢改变咗啦，一啲生活嘅方式改变咗 啦， 唔单止系嗰啲实体嘅生活方式，同埋我谂系个心改变咗，可能系我谂呢两个系个最大因素。 冇错啦，系先个心改变咗，然后嘅生活方式跟住改变咗啊嘛，系嘛，就系所以咧，癌症系一种心病嚟。 系 头先我都讲咗啦，你改咗嗰种心态，你唔改咧就咩，同埋。逃出生天嘅人咧，个个都变成另外一个人嘅，同以前系好唔同，你都知啦吓。好啦，嗱，我就呢次呢有冇办法？你嗱，譬如有个人喺你面前，佢话我生咗癌，佢有冇得救咧？有你有冇话睇到咧？ 态度积唔积极啦？有冇一个我自己会咁谂吓？系咪一个平常嘅心啦？ 就系啦，嗱咁所以咧，整整下咧，祥哥就话我而家好大胆讲咧，就有一个 DIY 嘅测试，我只要问一个问题，我就会判断到咧，佢嗱，我同阿布生冇夹过嘅吓，嗱，我就而家问阿布生呢个问题，咁咧，我喺五秒钟之内咧就可以就知道一个陌生人，就系、是。有冇人可以帮到佢？即系如果唔系咧，真系嘥火药。 系 啊，冇冇位再做落去。好啦，老生，我而家问你一个问题，阿荣哥吓。如果个天咁帮你啦吓，就系你系逃出生天啦，即系你乜事都冇啦，健康100%，好健康啦。你而家就好生猛啦。你想象下三个月后你做紧啲咩嘢？ 三个月 有咩你好想做嘅？做得好开心嘅。 好开心， 或者 食嗰方面啦，要做好啲啦，健康啲啦，出多啲做啊。 你会日日做啲乜 咧？你会做啲咩？你会 做啲乜啊？ 你会做同啲仔女沟通好啲啦，同啲朋友又沟通好啲啦，即系推广，即系唔系推广啦，提议佢哋咁样食法咧，系对身体好好嘅。 你会周围同人讲啦，系咪简单啲咁讲？ 但嚟讲咧，我周围同人讲咧，系好多人唔信嘅。 OK， 即系我谂阿布生嘅意思就系话，佢会周围同人讲佢而家开心嘅生活啦，系咪啊？佢点样身体改变咗？ 系啦，呢个就通过咗呢个测试啦。嗱，因为我问十个咧，有九个咧，你估佢反应系点嘅咧？冇谂过啊，唔知啊，唔出声，耷低头唔出声，即系佢答唔到你啊，佢谂都冇谂过，就系咁啦。嗱，呢啲人咧就真系帮唔到几多，即系我呢个系我真系呢过去十年。 即系如果你好翻吓，三月后你会做啲咩 咁样？系啦，嗱，边啲人咧就系好有希望嘅咧？我有一位就系咁嘅，佢话。我咧就业余咧就去教人跳舞嘅，你知咩羽扇舞啊嗰啲咧吓，咁我咧我想象咧吓，我就喺一个大公园嗰度，咁咧就有100几人跟我跳，咁咧佢哋好开心，咁咧然后咧我就会 着啲咩衫， 系系，即系佢有个愿景喺度。 系啦，个愿景呢、這个愿景救咗佢。 系咁啊，当然啦。其实我阿荣哥嘅故事我哋未讲嘅，先讲阿荣哥嘅故事。 就系咁咯。你有冇听过讲我嗰、那个自然疗法医生嘅朋友啊？佢系自然疗法医生啦，佢系救咗好多个癌症嘅病人啦，扑心扑命。佢、你知唔知啊？自然疗法有啲医生咧、就系你系癌症去睇佢啦，佢喺个电脑嗰度做十几个钟头嘢嘅，佢攞晒你啲资料，慢慢同你研究，同你即系问你好多问题，然后翻屋企闩埋门， 谂点样去处理， 就系谂点样做配方，整一个 remedy 俾你咁样啦。结果咧，佢话我扑心扑命做咗好多嘢，佢一个二个跳楼死晒，咁啊，所以佢先至嚟揾长哥噶。长哥，你我就睇到你心医嗰本书咧，就系话嗱呢个先系方向。我而家我都谂过，我以后唔去医人噶。咁啊，而家你俾咗啲希望我咧，我循呢个方向咧，加埋呢样咧，咁我值得做。即系咁咯。所以原来咧，佢嘅结论就系、是、癌症啲人咧，多数都想死。即系佢系冇生存嘅意志，佢觉得呢个世界冇希望，我啲做人即系冇乜为同死鬼咗佢算啦。同埋呢个世界唔需要我。咁、 但我另一方面，我自己身边有啲朋友咧，即系最近头先我讲，我见到我个朋友佢面对住嚟紧嘅治疗咧，佢好积极啊。咁同埋佢好感恩，感恩咩咧？佢就遇到啲好人啊！原来佢系会，佢系会系我嘅治疗师。或者佢系我边个，咁、我觉得佢会好翻吓，同、埋我觉得有啲人唔系好似阿长哥你讲一面倒嘅，我觉得有啲人吓仍然都系会抱住一个好想生到啊，佢哋谂个方法，所以我哋喺呢个时间里边，呢间我哋会详细会讲系有关，好似阿譬如布兆荣啦，啊即系阿布耀荣啦，佢点样去面对佢嘅癌症，佢由旧年吓、知道自己有肺癌第即系一期啦，啱啱开始，好彩啊，你应该感恩喺一个唔错嘅检查底下。 都一样，头先你话嗰啲人佢系乜啦，其实佢个心同埋个脑咧。是未必一致的、即是他把口讲他的脑他以为的理性上好想生存，其实他的心已经死了， 是 很多是这样的。 是应该我们回来再详细就跟荣哥我们慢慢谈一下。 原来生活很快乐， 现时实施好排到去逼。 郭荣医生糖尿。 原来生活很快乐。 刘远芬周少祥。每日健康一小时。 长哥真系剩翻时间唔多啦，个半个钟头唔够，我哋第一时间要再介绍呢位嘅嘉宾。呢位咧系一个癌症嘅康复者啦，呢位咧就系65岁，我男人唔介意嘅，我咁样讲嘅。咁呢位咧就系、是、布耀荣，我哋叫荣哥，荣哥再同你打声招呼，早晨。 早晨，早晨。 阿荣哥咧就系揸的士嘅， 系啊。 下次你喺西贡啊，或者系喺嗰边咧吓，坐绿色的士咧，可能叫会撞到荣哥。 哦，阿荣哥原来你系揸绿的嘅， 系啊系啊。 唔怪之你成日都话你嘅兴趣就系揸车啦， 系啊。 因为嗰度新界嘅地方咧，应该多啲树林啊， 系啊系啊， 多啲靓嘅地方， 系啊系啊系啊。 你以前嘅生活好健康嘅，听你讲系嘛？ 系啊，好健康啊，最中意运动，最注重运动同埋食嘢，清淡。 其实你都系一个中意运动。你话帮我听咧，33岁开始系咪 啊？ 就已经系日日会缓步跑啦，或者系游水。 游水多， 游水多。然后跟住咧就系食嘢方面咧，亦都系检点嘅。 系啊，好健康。 同埋你系咪不嬲都系咁瘦削噶？ 系。 系，因为我见到你嘅身形相对都系瘦削， 系 啊，几多公斤啊？你而家系？ 而家52-53到啦， 所以系以你就偏瘦噶啦。喺我喺好多而家呢个所谓西方医学睇下， 佢哋错咯，个 B M I 系错噶啦。 系咁，但系咧，即系我头先讲嗰样嘢，都系属于偏瘦嘅类型嘅人啦。咁但系我想话啦，你系旧年嗬，系喺一个检查底下咧，知道自己有肺癌 系啊， 系嗰个检查系特登做定系咩噶？即系你觉得唔舒服？ 即系每年都有做，咁我哋每年都去 check 下咁样咯。 规定嘅， 既然佢年年都有呢个优惠啊嘛。 即系呢个系政府俾嘅优惠。 系啊，运输处啊，运输处啊。 俾一个咩啊？我真系唔知道喎。俾啲职业司机噶。 系职业司机嘅，净系俾啲司机。 系咪规定一定要？ 系啊，唔系一定规定要，你可以参加，可以唔参加咁样。 即系每一年照下费咁样。 系啊， 我咪话咯，你唔照咧吓，你唔去做呢一啲咧，就去到170岁咧都冇事噶，就唔会照出你个肿瘤出嚟咧。 你就系一乜事都冇。而家嘅 但可能佢唔知道佢死咗啦。 唔会啊， 点解咧？ 而家你睇啲数字就系咁样样啦。 咁但好似阿荣哥啫嘛。佢因为佢其实佢更加检点，佢啊原来佢知道咗自己有肺癌，就做咗个手术啦。跟住佢开始食餐。 就系唔诶，好多人就系咁样样啦，一路就系咁衰落去咯。 吓，我唔明啊。 唔明你睇数字就知啦。 唔系我头先讲一样嘢啦，即系我唔想喺度争啊，因为呢一个系啊周树祥同我嘅立场嘅唔同啦。即系我觉得如果好似阿荣哥咁，如果唔系嗰次你做呢个嘅身体检查吓，你就唔会知道啦。 唔知。 系啦，咁你就唔会做手术啦。 系啊，唔做系。 咁你做完手术之后，你就的起心肝喺生活上面更加检点 啦。系啦系啦。 如果唔系，你唔知道，跟住可能人生嘅嘢唔知道会点样噶嘛。 系啊，唔知发展点嘅。 系。咁我先问咗你先，其实你喺知道咗自己有癌症之后，你嘅感受系点样啊？ 即系好啦，即系觉得点会发生咁嘅事咧？ 系咯， 系嘛，冇理由发生咁嘅事噶。 系。 系咪又唔烟又唔酒？ 你又唔烟又唔酒。 系咯，咁点会有仲有呢样嘅问题出现咧？真系我都唔知点解。 家族有冇遗传噶？ 呢样嘢唔知有冇，我大佬都有肺癌嗰啲。 你大佬都 系啊，肺癌。 哦，咁 佢咧， 佢烟唔烟酒噶？你大佬 都系唔烟酒，我成家人都好少烟酒。 系，但系你大哥就有肺癌嘅。 系 ，OK，OK， 佢系后期嘅，咁我好快就走咗。 走咗啦，咁可能中间咧都有啲同呢个遗传可能系有啲关 系。系啊，呢个唔知系咪有冇学关系，唔知啦。 咁跟住咧，跟住你点样啊？ 跟住我咪一路咁啊，咁 做咗手术啦， 食啲衫。 但系你先做咗手术嘅，今年 做咗手术， 好快就做咗手术。 做咗手术系啊，好快啊，同我 切咗两个肺叶系咪？ 系啦，冇错啦，冇错。 系 咁初时切出嚟咧，都个气啊，唞气啊，都系争啲。 系即系切咗之后，做咗手术之后， 系啦，咁啊 都有啲气促。 系啦，咁啊一路做运动，做咗几个月咧，嗰个。即系差唔多回复翻正常噶啦，即系唞气啊，各方面都系好好噶啦，即系冇问题啦。 跟住咧， 跟住咧又咪睇到多啲资讯诶，长哥嗰啲资料啦。 即系你当时之前你有冇食生呢一个习惯？ 冇 嘅 吓。做手术之前冇。 系咁跟住你就因为你做一个癌症嘅康复者，你想知道点样做更加好系咪？ 系啦，冇错，系啦。 咁跟住你就睇咗佢嘅写嘅文章， 系啦系啦，咁啊点样食生啊，点样整情人，咁我摸就跟住做咯， 系， 咁啊每日啊两餐改菜炉， 系每日两餐都系改菜炉， 即系早晚啦， 早晚，咁中间嗰餐咧， 中间嗰餐咧就食啲生果或者蕉啊、金啊、其他火龙果啊咁样， 火龙果， 咁啊食咗大约系，喂蕉食几只顶得好耐噶咯， 顶 得耐，已经觉得好饱噶咯，即系好满足咁样啦，好饱啦。咁到夜晚收工咧，又搞个果菜绿食咧，就成日都系冇饭都肚，冇肉食，乜都冇。但系嗰人一样咁精神，有一样有气力，系咪？急步行，而家急步行个半钟头，冇气喘。 你一日都好长时间坐架车度嚟。 系啊，因为好长时间，但我会抽时间去自己做翻自己嘅嘢。有时又话食，譬如攰一只黑浪黑黑十零分钟咧，嗰人又精神又三万翻咯，又冇事咯。咁啊，每瞓觉咧五个零钟头，以前又瞓七八个钟头，而家五个零钟头又精神咯，冇事喎，咁啊又开又出去做下运动啊嗰啲咁样咯。咁啊今次做运动就开工啦，正式开工啦。 系，我好想问啊，荣哥啦，头先你讲啦，就系话你而家如果你咁样讲，你嘅生活即系话你近乎系完全食素咁样啊， 系 咪啊？咁同仔女出去食饭，因为你有四个仔女噶嘛，都几孝顺噶嘛，系咪？咁会唔会礼拜六日会去饮茶啊？食饭 呢个都好少啊，间中即系有时间咁，大家约食饮下茶咁样咯。 系，咁你会唔会食下烧卖啊、虾饺呢啲嘅？要饮茶 少少啦，嗰啲 系即系呢啲当系应酬下。 应酬咁食啦。 如果唔系，好似好怪啊！老豆都同我哋好似唔啱牙咁，或者唔啱 key 啊！我哋叫做 系。 咁你会譬如话即系你会觉得食咗生嗱，其实今日唔使讲啦，长哥捉得你上嚟，梗系宣传食生好噶啦，系咪先？咁譬如话你觉得食咗生头啱啱开始嘅时候，你而家都系讲嘅饮两餐果菜露，中间系食生果。会唔会好唔习惯嘅？我哋中意饮热嘢，譬如我自己每日都要饮杯咖啡，咁我冇，我觉得好唔舒服。 而家好习惯咗咯。 最初咧，最初系点样噶？ 最初 系啊，会唔会唔习惯？ 最初系争啲。 系点样？点样个过程系点样度过啊？ 咁有时譬如我做完手术咧，同个喺个女嗰度住啊，咁啊食咗，咁啊一餐两餐都系果菜炉，咁啊有时食晚饭就要同佢哋食啦，又食啲熟嘢咁样啦，有肉啊，少少肉啦，鱼啊嗰啲咁样啦， 系 咁食食下，而家真系好少食嘅。 会唔会唔习惯啊？最初嘅时候， 最初有啲。 系有啲咩有咩觉得唔舒服嘅地方？佢哋成日都讲噶嘛，最初嘅时候会有咩个人会唔舒服啊？咁样 个肠胃都唔系好畅通， 肠胃唔畅通嘅最初嘅时候， 吓、最初都系唔系好畅通。咁自从我翻翻西贡住咧，咁咧个人咧就开始即系前食生咁样啦。咁啊开始个肠胃开始畅通。一食落去有时屙一两次啊嗰啲咁样。 有咩排毒反应？有冇边度痛啊或者 冇啊 呕啊或者咩 冇啊冇啊完全冇 啊、哦、你好彩喎 完全冇啊咁我冇咩一路落嚟一路都好畅通 咁好快就开返工啦 好彩啊做完手术大约三个月四个月到、五个月到都开工㗎啦 即係都过咗都休息咗差唔多半年 嘅。係呀差唔多啦差唔多。 咁你几时返去检查 咁最近上个大约个零钟个零星期。 个零星期即係上两个礼拜到啦。 係呀搵返嗰个同我做手个医生同我检查过用呢个显影剂电脑扫描嗰个肺有冇事佢话完全冇嘢啦。 即係癌细胞整得好干净。 係呀冇係啦清理得好干净啦。係呀。 嗱根据西医嘅即係计法呢你要等五年。咁先算係真係成功地即 係西医 係咁讲啦係啦。咁你而家半年咗喎得几个月咗喎就要咁计。 不过其实係啦即係仲有一个好漫长嘅路啦如果你用返西医嗰个角度睇即係你啱啱半年时间即係仲有四年半啦先确定你今次呢个嘅肺癌喂完全完咗㗎啦咁样。不过我觉得我唔会等呢啲时候啦即係对我哋即係所有康复嘅人今日康复就係康复咗。呢个我諗心态好重要。 好重要㗎即係你成日諗住我仲有咩阴影啊咩几年啊嗰啲呢就 本身都系冇谂呢样嘢。 係啦所以我觉得荣哥好难得。你有冇留意呢荣哥今日见到佢呢佢系做得好光鲜㗎。即系好都 干净整齐。干 净整齐同埋好年轻啊即系后生仔先做呢啲做呢啲衫㗎嘛。 啲花花格仔嘅衫有黄色蓝色白色。 因为我见到好多癌症嘅病人呢一见过嘅时候呢梗系做黑色㗎。你留意一下。 我即刻望一望自己今日着牛仔布啊花边都应该 OK 嘅。佢就係反映出佢内心嘅世界係好黑暗㗎。 系，不过阿祥哥成日都讲即系癌症嘅病人。头先我同佢都讨论咗一下，虽然我哋未必完全相同对方嘅睇法，我好中意咁样，因为我哋咁样先有机会讨论啊嘛。即系譬如佢会讲就系好多癌症嘅病人，一知道自己有癌症之后，好似断咗自己死刑咁，前途系冇希望咁样。其实荣哥你系咪都 我都试过系咁， 系你都系觉得系冇希望咁样。 即系哇，点解会发生咁嘅事啊？ 点会喺我咧？ 惊做完手术之后咧，又要化疗，你知嗰啲化疗几犀利噶啦。电到个人都好似唔似人样咁 样。你有冇做过化疗电疗啊？ 医生讲噶唔使。你好。呢两样嘢唔使做。 好彩咯。 因为你早期发现 系咪？系啊系啊，早期发现，所以唔使做呢两样嘢啦。 系。咁阿祥哥成日都讲一样嘢咧，心态咧，其实佢话医癌症系反而应该系医嘅心咁。你听呢句说话你点睇咧？ 系讲得好啱。 系点样点样啱法？分享一下俾我听。 因为咧，人咧，你成日谂住佢。就系忧郁，呢个癌症又会点会发展？可能将来发展呢个，你唔好谂佢咪得咯，系嘛？当自己冇嘢咪得咯，系咪先？因为咧好多嘢今日唔知发生，听日发生咩事，你谂咁多做咩嘢？ 系，但我想话咧，荣哥，我好想听下，譬如你嗱，你比较瘦削啲嘅，我觉得咧瘦削嘅人咧容易猛整啲啦。嗱，我咁样讲啊啫吓，你可以唔同意噶，性格会比较刚烈啲，或者有时会孤僻啲嘅。 系啊， 你系咪咁噶？ 咁猛增我好少喎。 哦 ，OK。 啊，甚至我哋上啲客，啊，佢话你咩唔啱啊，哦，笑下得噶啦，系咪啊？你喂你个 嗰程车好似 贵咗 啲，快咗啲。我话冇问题，你认为搭开几多嘅，咁你咪俾几多咯。 系， 真系好少同啲， 好难得、啊， 即系同啲客好少有拗住。 系，点解会咁样问你？因为我想即系从你喺个蛛丝马迹里边咧，除咗我哋话有家族嘅关系之外咧，会唔会同你嘅性格啊？我哋话医生啊嘛，系咪？会唔会同你嗰啲性格谂嘢嘅方法啦、啊？会唔会系有啲关系而引致咗同癌症有关？你自己点样去否释你嘅性格同呢个癌？癌症有冇关呢？ 应该冇关嘅，因为我又唔系固执嘅人。 我睇就一样咯。你嘅太太咧就走咗好长时间咯，十几二十年咯，系咪呢十几二十年？你冇乜资深嘅朋友，你有冇啲行家或者系 行家都有？ 系有冇同佢哋 交心？ 交心啊，吐苦水啊，咩都有。 系 你我自己一个人啊嘛，你唯有向你朋友交谈多啲。 即系交谈多啲，但系会唔会将你开心唔开心嘅同佢哋讲？唔开心会唔会讲噶？男人好鬼死呢方面麻麻地、 哦、都有嘅。我话唉，做人谂咁多做嘢啊？ 咁系咪真系你冇咁谂咁多噶？ 系冇谂多噶，我不嬲我话，谂乜嘢啊？将来嘅嘢你唔使谂。 系 嘛，过咗整日先算啦。 咁佢其实相对系积极噶， 系咯，系咯， 但系都个癌症同佢攀上关 系。 会唔会有时即系我都会咁讲嘅？啲我又会咁样讲啦。我唔系为咗帮长哥，而系我觉得啊，原来我都觉得本来咧，我系一个好有积极心态嘅人。虽然我系一个悲观主义者嚟嘅，以前细个到大都，但系咧，我觉得我都系谂嘢，尽量希望令自己快乐，都直到有一日。咁我因为我啲牙齿咧，成日都会唔知点解啲珐琅质咧，成日都俾我咬薄咗嘅。咁我牙医就你系咪有咬牙噶？我冇，我完全冇磨牙嘅习惯。后来我第二次又出呢啲问题，佢话你觉唔觉得你两边嘅腮其实咧瞓醒觉好攰？你自己按摩下，我话系，佢话你知唔知你咬紧自己嘅牙噶？每一日每一晚都系，咁我先知道。哇！原来压力啊，或者系自己嘅性格，未必一定系完全系真系知道。我以为我自己都好豁达啦，但系原来唔系真噶，唔知呢个系咪有啲关系咧？即系会唔会我哋有时都唔系好知道自己嘅性格？ 系噶，我哋唔知，我哋成日咁。我谂我理论都系话咧，嗰啲生癌嘅人系好三个字讲系为得人噶，呢个危险噶，为得人系好事。为得人开心就好事，但系唔开心屈埋咧就 咁你有冇呢方面嘅？为唔为得人咧？ 你为得人啊！我就听佢讲下，就系唔好就唔知会唔会系屈咗喺嗰度？ 你会唔会觉得自己为得人咧？ 咁我为得人，我嘛，譬如你有咩问题啊？譬如有想改变下，咁我咪同你讲声食呢啲食生啊，改变。 唔系，但系你以前你会唔会性格好为得人嘅？成日都为个仔女啊，会唔会？ 系为咗你。 系成日都咩都系谂佢哋啊，谂自己会唔会好少噶？ 都好少， 系咯。 嗱，呢个就中啦。我哋终于揾到个病因啦。 可能内心觉得委屈噶，即系佢自己唔肯认都好啦。内心觉得，哎呀，我好惨啊！即系，哎，我真系。 应该翻嚟，应该翻嚟，好，俾佢感受下我哋呢种压力先。应该翻嚟，我哋再倾。 原来生活好快乐。 好啦嘛，继续啦。 每日健康一小时。 好啦嘛，继续啦，同阿荣哥倾偈啦。 今日好特别啊，我都未试过，我哋有少少好似公审喺空中公审。 唔系，我想揾个位咧，听我哋入唔入得到啊嘛。 即系其实可能对佢好唔公平，有压力。好，大家唔好介意啊，荣哥。 唔， 系 倾偈啊。 我哋想我而家好似医生就做判证咁样。西医咧就系听你个脉搏啊，听你呢样嗰样啦，系咪先？又同你验体温啊。我哋个方法咧就系即系倾啊，就系喺嗰度吐出啲。出嚟，頭先我吐出一樣嘢咧，就係話咧，癌症啲人咧，通常都好委屈，委屈咗咧，自己又覺得，即係全世界都話佢係好人，佢為得人啊嘛， 好為邊個又為邊個咁樣， 咕一聲吞咗，但係佢唔肯承認自己內心咧，我都覺得我幾慘啊，其實嚇，即係個世界都係，哎呀，好做人都好辛苦啊，嗱，係呢種心態。 係，不過我覺得咧，榮哥，其實咧，你有四個仔女咧，太太咁早走咗啦，其實都幾辛苦嘅。 係啊，你個擔子重啊， 係咪啊？你有冇覺得有時候佢哋會令你失望㗎？会唔会噶？ 即系啦， 都有少少啦，少少。 我觉得早啲， 正如 系， 正如你讲啊，长哥讲，我哋唔系要话，哎，我哋终于揾到一个位，嗱，你咪系呢样嘢而咩咯。不过我觉得反而我哋头先咁样问嘅原因就系，我觉得我哋有好多无论系受嘅委屈啦、压力啦，因为可能我哋觉得系有责任啦，我哋天生就 系 呢个责任，或者我哋咁样做系大家都好啊，唔系净系长哥呢，长哥头先讲话 过呢件事。我觉得好多时候我哋都会为朋友啦，或者我哋会觉得为间公司啦，所有嘢都会咁。其实我都会有咁嘅状态噶，喺受压底下都唔系好知道。所以今日咧好好一个提醒， 系啊，呢个个案好得意啊！我觉得阿荣哥有几项优点咧，系所以抵佢今日而家啊咁掂嘅。佢好为得人啦，而且咧佢好有爱心啦，佢又系性格好随和啦，即系唔会同人拗撬啊，唔会嗰啲嘢啦，觉得样嘢都系想呢个大家好，你好我好嘅。仲有就系头先你听佢讲咧，佢系好想将来，佢系有愿景噶。即系如果我好翻咧，我就会去传扬呢个信息，我会帮到其他嘅人咧，佢都好似食好啲，食好啲咧就唔使咁多癌症咯。即系嗱，呢一个心态系救咗佢。 系咁啊，阿荣哥啊，你啊，即系因为都系今年年头做完手术啦嘛。 系啊系。 你有冇谂过将来你想做啲咩噶？有冇谂过？ 咁啊，譬如有啲亲戚朋友啊，好啊，咁我咪譬如有啲问题啊，身体健康嘅问题啊，咁我叫佢尝试食下。 食衫 或者食下食眼衫试下，你唔好当佢乜嘢啊，你当佢试下，试验俾几个月时间佢，或者对佢身体嗰方面有冇变化咧？佢要试过先得噶，你唔试过点知咧？ 系明白，其实即系我觉得反而系阿荣哥，你觉得食嘅生，其实你觉得个感觉真系唔同咗， 唔同咗 嘅，系最大嘅唔同系觉得精神咗啊， 精神。 开心咗，即系系乜嘢嘅唔同啊？因为见到你话啊，我如果我将来我问你，你最想做咩？你就即刻又讲啊，我要同啲其他人讲，要食多啲衫。系乜嘢令到你觉得想周围同人讲啊？ 我身体健康嘛，我食咗之后，觉得身体健康嘛，好过以前啊嘛，系嘛？但好多朋友啊，啲亲戚咧，好多啲身体有问题啊，咁我都话提议你食下啲嘢，试下，有乜你食？食亲都越食越差嘅，咁你点搞咧？ 系，同埋咧，可能我哋都有翻咁上下年纪嘅，永哥。 系啊， 即 系 其实咧，对身边好多人，佢哋嗰个机能退化啦，甚至乎听到有癌症啦，心血管嘅病咧，好多， 好多好多。 系咪？你嘅亲戚啊、朋友当中都好多。 都有。 系，佢哋其实咧，听到你咁讲，食生佢哋嘅态度，我谂大部分嘅人都唉，唔得噶啦，我搞唔掂咁样，系咪啊？ 冇人生乐趣， 系冇人生。 你话冇人生乐趣，你话嗰样唔食，嗰样唔食，净系食啲嘢，有咩人生乐趣咧？ 咁你点答佢哋？ 咁我人生乐趣咧，我哋最紧要开心啊嘛。 嗯，但佢唔食呢啲唔开心咯，就系 唔系啦？我食啲嘢好开心喎。 系，但系佢哋唔开心咯。 我觉得最大人生乐趣系食呢啲嘢。 系咁，你以前人生乐趣系咩啊？阿荣哥，你以前嘅人生乐趣系咩？ 人生乐趣冇。即系食清淡啲啦，自己想健康啲咁样啦。 你嘅乐趣喺边度嚟噶？你以前啊，我唔系讲而家，以前咧。 以前乐趣 系以前人生乐趣系咩？ 都系乐趣就系驾车啦。 啊嗱，我都睇到啲端倪噶啦。 系啊系啊，咁啊系咪？ 即系其实阿荣哥冇好大好多其他嗜好噶。 冇啊，好少。 你只系好专心揸车嗬。 系啦。 我头先问佢，你平日放假做咩？揸车啦。系，即系都系中意揸车噶。 因为咧，我自己一个人。你想呢同呢朋友去咧，佢哋个个有家庭，佢唔会同你，即系好少抽时间。佢想同你都抽唔到时间同你，大家出去一下咁样，出去行下山嗰啲好少。 系，所以都系自己一个人多啲。 自己独行独店， 独行侠咁样。系仔女又自己又有家庭。 系啦，冇错啦， 所以自己就顾自己啦。 系啦，冇错。 咁啊，当然啦，头先听到即系阿荣哥所讲嘅，我就同阿荣哥讲，荣哥啊，如果可以嘅话咧，搵啲兴趣都好噶。 系啊， 如果荣哥你嘅兴趣中意行下山啊，咁你咪去行山影下相。有时而家喺网上咧，成日都召集一班人咧，唔使一齐识噶。 系啊，唔使噶。 系啊，你可以召集一班人咧，大家唔识都可以一齐去行山，搵多啲乐趣。 咁啊，大家倾下咁样。 系咯，幸福厨房。你嚟啦，长江。 系啊，我咧一完咗咧，一间咧即刻去买餸啊，因为今晚咧我做大厨咧，请人食饭吓。咁啊，而家做一个汤咧，啊系人都啱饮噶啦。 即系荣哥啊，我啊呢啲人一定啱饮。 啱晒噶，呢个时候进补嘛。 进补，咦？你又讲进补？ 滋阴啊！ 系嚟啊嚟啊！ 咁咧就我会今晚做一个淮山汤， 系 就而家你可以买到鲜嘅淮山。 鲜淮山 吓，咁就然后咧我就会加脆肉瓜。咁有个汤㗎喇，加面豉酱就係㗎喇，打埋面就幾簡單。 真係呀， 係啦， 都兩樣嘢㗎咋喎，加唔加水㗎呢个淮山。 加水。 係。点做㗎，讲一次嚟听下。 你咪将呢两样嘢，即系翠玉瓜同鲜淮山咧吓，切到一嚿嚿咁样样，加啲面豉酱打，用个搅拌机打埋佢咯。我就想啲人咧，就系今晚食饱啲，咁我加少少腰果，咁咧就好 creamy 啲。 咁我想问你加几多水啊？嗰个翠玉瓜同埋 睇下你要几 浓稠， 浓稠嘅啫，系咪？要稀啲又得，结啲又得，咁样。咁啊，就系啦，就佢哋个个都中意嘅咧。 加一杯水得唔得？你一节嘅翠玉瓜，一节嘅 差唔多 一杯水吓。O K， 咁啊打。出嚟好好饮， 我真系未试过。 你嗱，你又咁啊？鲜淮山系好补噶， 系 好多病都 健脾啦。中医讲系，咦喂，啱啊，荣哥 啱啊，你啱啊。 咁仲有冇嘢要介绍啊？你呢个除咗得个汤， 唔使噶啦。咁呢个好多变化嘅， 系 我系落好多其他调味嘅嘢啊。其实面豉酱已经够晒， 面豉酱日本面豉酱 系咯， 嗰啲但系嗰啲有冇加咗人造嘅嘢噶？ 一只只啦，所以你要买啲靓嘅咯。我哋嗰啲喺香港做嘅，而家唔想食咁多日本嘢啊嘛，又唔想食咁多黄豆嘅嘢啊嘛。我哋喺香港做嘅，我啲朋友做嘅，又系冇黄豆嘅。 咁用咩嚟做啊？ 用藜麦啦， 嗰啲面豉酱可以用藜麦做， 用芝麻做得嘅， 用芝麻嚟做面豉酱， 系啊， 咁咪好香咯， 好香噶， 哦，咁你话嗰啲豆香，咁咪冇豆香咯，你讲面豉酱，唔系嗰啲黄豆豆香， 鹰嘴豆啦，即系 chickpea 啊 ，OK， 鸡豆，好，咁啊，阿荣哥啊，你一阵晏昼啦，打算食咩啊？ 咁啊， 你带咗啲咩翻喺度食啊？喺你身边啊？ 咁啊，有啲蕉啊，嗰啲嘢咁咯。如果有时间，又整个搞个果菜炉咁食咯。咁啊，一日噶啦。 系，通常你如果做果菜炉咧，你咩系你嘅胆嚟噶？ 胆我冇一定嘅。 哦，咩咁菜你会拣咩菜啊？ 菜又都系菠菜啊，或者番薯叶啊嗰啲。 番薯叶、菠菜，同埋头先我听到阿荣哥介绍，你可以用香蕉。苹果加呢一个菠菜系咪啊？ 系啊系啊系。 好，咁我都要试下先。好啦，多谢晒荣哥，唔该晒长哥，下个礼拜见啦，好嘛？身体健康，荣哥。 好，大家咁话，大家都身体健康。 好。